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朗诵英文诗歌不仅帮助同学们提高自己的英文，同时啊，还能了解相关的文化。接下来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郭子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诗 Paper Plane。 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I'm Guo Ziyu. I'm 8.5 years old. I'm going to read a English poem, Paper Plane. Paper plane, paper plane, how soft and light you are. Hope to ride you in the air, up to the high clouds fair. Reach a board of heavenly realm.Paper plane, paper plane, how soft and light you are, gracefully flying your wings pair, look as if to a land rare, yet you are always there, mission is what this plane bear, so let this paper plane, lightly tapping my sorrowed heart, carrying away all my sad.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配音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美不过夕阳红。现在退休在家的一些老爷爷和老奶奶仍然积极地为社会做着贡献。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吧巡视员江奶奶。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位四川的老奶奶因为志愿在网吧巡视，被一些人叫做好管闲事的人。她这么做的目的啊，是为了防止年轻人啊，特别是儿童过度上网玩游戏。首先我们看一下老奶奶，今天我们学的这个老奶奶这个词啊，没有用 grandmother 这个词，而换另外一个词叫 granny。G-R-A-N-N-Y Granny， 哎，这个词呢可能有些同学哈不太会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他提出来。 In the southwest China has been called a busybody、啊、那么它是一个有引号的词哈。有些人会认为呢这个老奶奶有些烦哈，因为他们在上网的时候呢老奶奶会劝他，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老奶奶叫做 busybody。 但是这个词啊往往是指一个人哈过于的哈愿意管别人的一些私人的事情哈，叫做busy， 忙的一个身体哈 busybody。 After volunteering， 他自愿能够 patrol internet cafe， 后面有一个动词叫做 patrol， 这个词 patrol 这个词常用的哈一个职业呢是警察哈。那么警察呢在街上巡逻，那么巡逻这个词就用这个 patrol 哈 patrol。In order to stop youngster 一些年轻人 from playing online game for too long， 接下来用的是一个词组啊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表示呢阻止某人 sto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后面跟的这个介词同学们一定牢牢的记住了 from doing something， 后面跟的是玩网上的游戏 playing online gamesfor too long、啊、太长时间。网上的一些评论没有让这位老奶奶停下来，她相信啊，让未成年人远离网吧啊，对他们的成长、啊、是有好处的。 But some comments online haven't stopped the granny， who said she believed keeping young people from internet cafe is good for them. 让他们远离网吧哈，对于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好的事情。后面用的是 keep somebody away 哈，表示说让一个人远离某件事情。keep children from medicine.让孩子们远离一些药品哈等等哈 ,keep somebody away from something.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位老奶奶哈她的一些详细情况。66岁的江永秀哈住在那四川省宜宾市的长春社区。2005年退休后她成为了当地居民委员会的一名志愿者，经常参加照顾孩子等一些社区活动。江永秀 66, live in 长春 neighborhood.或者呢 community 啊，表示说一个小区啊，通常会用两个词来翻译，一个是用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 neighbor 后面加一个 hood neighborhood h-o-o-d 哈 neighborhood 表示说我们住的这一个小区，另外一个词啊我们也讲过叫 communityCommunity, C-O-M-M-U-N-I-T-Y 这两个词啊，他们如果指小区的话呢是一个同义词，但是呢 Community 这个词它可以指的这个范围啊会更大一些，比如我们说一个国际社会，那么只能用这个词 Community 来翻译，比如说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就不能用 International Neighborhood， 那么听起来就有些别扭了。因宜宾四川 Province After sheretired, 啊退休，这次我们讲过 ,in 2005, she joined the local residence committee as volunteer. 她参加了当地居民的一个委员会啊居委会 ,local resident, R-E-S-I-D-E-N-T, 这次我们也讲过居民当地居民的一个 committee,委员会。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街道委员会啊也可以用这个 street committee 来翻译哈，当然用那个 resident 我觉得更准确一些哈， C-O-M-M-I-T-T-E-E committee 委员会 as a volunteer often taking part in service 参加一些活动哈，用 take part in service activities caring for children 照看一些小孩子。2013年他主动提出要成为网吧监督团队的一员，他坚持每天在社区里呢巡视网吧。 In 2013 she offered to be a membe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et cafe supervision team. She offered他呢提供，这里面表示说他主动的提出来哈，这个 offer 这个词我们也可以用呢 she offer 或 she volunteer 哈，主动的想干嘛 to be a member of newly established 刚刚建立的一个 internet cafe supervision team 一个监督队哈，这个监督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team and since then 表示从什么什么开始， since then 表示从那时开始，如果说从某一个时间段，比如 since 比如说2013年，那么直接后面加这个年代也是可以的。 has patrolled the cafe every day 那么他每天巡视这个网吧啊，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个 patrol 这个词 P-A-T-R-O-L、啊、巡视巡逻 the cafe every day。 江奶奶说呢，如果她发现有人在网上玩游戏、啊、特别是那些小孩子们、啊、她会呢劝这些孩子回家，她不会阻止呢那些在那里学习的孩子，但是呢绝大多数情况是什么呢，在那儿的孩子们呢都在玩游戏，学习的孩子的数量太少了。 I will ask minors to go home，小孩子用的是 minor 表示说没到年龄的哈 M-I-N-O-R minor， 那么这个 minor 呢可以指呢比如说某项活动哈设定了一个年龄的门槛，比如说开车喝酒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到这个年龄，那么这些人叫做 minor， 让这些年轻人或者这些孩子们呢回家。 If she found anyone playing game online she said I won't stop children who are studying there but 但后面有一个 but，但是 most of them are not studying there。 江奶奶认为啊网瘾啊成为互联网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互联网的沉迷会对孩子的身心产生不良的影响。她认为这些孩子啊年龄太小，还不能够完全了解自我保护和自我控制。 江 thinks too much internet usage is a serious situation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后面跟的是一个被动语态，要求是什么呢？这种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能够解决和处理，用的这 deal with， 但是呢后面跟的是被动语态，因此呢把这个 deal 变成了 dealt with， D-E-A-L-T with， 表示呢被解决。后面就出现了网瘾，常用的这么一个词的翻译哈，这个网我们都会 internet， 但是这个瘾如何来翻译啊？我们学过一个词是 A-D-D-I-C-T 哈，作为名词的话呢是addict， 表示呢对某件事情上瘾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作为一个动词呢 addict， 那么变成了名词呢 addiction， 后面加 ion addiction， 后面跟介词 to something， 表示对什么什么东西上瘾 addiction to the internet。 同时呢我们说这个词啊，它可以指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说对酒的一个上瘾哈，比如 addiction to alcohol， 但是呢有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比如说 addiction to book reading， 哎，对读书上瘾哈， addiction to sport， 对体育上瘾哈，也是可以的。 will have a bad influence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哎，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个消极的不良的影响哈， badinfluence on children's， 一个是 physical， P-H-Y-S-I-C-A-L， 身体的，然后呢我们说身心哈，那个心的话呢用那个 mental， M-E-N-T-A-L， 加上这个健康，身心健康这么一个常用的词组，同学们再听一遍，叫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dding that she thinks that young children don't know fully aboutself-protection and self-control， 对自我保护和自我控制等方面呢还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了解和认知，所以说需要我们说这个 granny 和社会，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老师和学校要积极的参与。后面提到了一个青少年非常缺乏的两个能力，一个叫 self-protection、啊、我们都讲过 self 自己的保护和 self-control 自己的一个控制的能力。那么一开始啊，有一些网吧的老板啊，对他的行为感到也是非常的恼火，但后来啊，很快开始支持他的工作。 Some of the owner of Internet Cafe was angry at what she did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she chased away his customers， 因为呢把他们的一些顾客啊给 chase away， C-H-A-S-E 表示赶走啊，追的意思，追赶走啊，叫 chased away。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是一些 action movie 打斗特别多的一些片子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马路上的追车的一些镜头，我们翻译成英文呢叫做 car chase， 哎 car chase， 一件事情你特别着急需要某人去催一下， give something a chase， give something a chase， but they soon began to support her work，但是后来啊，他们呢开始呢支持他的工作。除了网吧的老板啊，渐渐的支持他们的工作，他的家人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的。Her family member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of her work 啊，表达了他们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态度。去年啊，江奶奶啊一起巡视网吧的一位同伴去世了，但他说只要他能干哈，他会继续这么做下去哈。Granny's partner in the supervision team passed away last year, but she said she will keep on with this effort as long as she can. 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I will try my best help children grow up healthily.A granny in southwest China has been called a busybody after volunteering to patrol internet cafe in order to stop youngster from playing online games for too long. But some comments online haven't stopped the woman, who said she believed keeping young people away from internet cafe is good for them.江永秀 66 lives in Changchun community in Yibin, Sichuan province. After she retired in 2005, she joined the local residence committee as a volunteer, often taking part in serious activities caring for children. In 2013, she offered to be a member of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et Cafe supervision team, and since then has patrolled the cafe every day.I will ask minor to go home if I find anyone playing game online. She said, I won't stop children who are studying there, but most of them are not. Jiang thinks too much internet usage is a serious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dealt with. Addiction to internet will have a bad influence on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he said, adding that she thinks the young children don't yet know fully about self-protection and self-control. One of the owners of Internet Cafe was angry at what she did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she chased away his customers, but he soon began to support her work. Her family member also expressed their support for her work. Jiang's partner in a supervision team passed away last year, but she said she will keep on with this effort as long as she can. I will try my best to help children grow up healthily.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野兽国，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Max.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小男孩 Max 的故事，也是莫里斯·桑达克先生所写的非常有名的一本绘本故事，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野兽国。小男孩 Max 非常的顽皮，经常搞出很多恶作剧，妈妈的责备让 Max 非常生气，所以啊，他想置身于野兽国当中，那该有多开心呢？可是真的会是这样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begin.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野兽国》。Story and pictures by Maurice Sendak. The night Max wore his wolf suit and made mischief of one kind. 一天晚上，小男孩 Max 穿上了他的狼皮外套，玩起了恶作剧。And another. 接连着，他吓到了好几个人。His mother called him Wild Thing. And Max said, I'll eat you up. So he was sent to bed without eating anything. 妈妈气得直数落他，野兽一样的家伙。而 Max 却继续淘气着，回击着说，我要把你吃掉。 结果没吃晚饭，他就被关进了房间。That very night, in Max's room, a forest grew. 而就在那天晚上，小男孩 Max 的房间里面突然长出了一片森林。 And grew, 这片森林长啊，长啊。And grew until his ceiling hung with vines. 直到葡萄藤挂满了整个天花板。 And the walls became the world all around. 墙壁呀，与整个世界融为了一体。 And an ocean tumbled by with a private boat for Max, and he sailed off through night and day. 一艘专为 Max 准备的一艘小船呢，已经从海上飘了过来。他登上船，日以继夜地航行着。 And in and out of weeks.And almost over a year to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几乎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他终于到达了野兽出没的地方。 And when he came to the place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they roared their terrible roars, and gnashed their terrible teeth, and rolled their terrible eyes, and showed.Their terrible claws. 而就当小男孩 Max 到达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野兽们发出了恐怖的吼叫声，磨着锋利的牙齿，咔咔咔咔，瞪着狰狞的大眼睛， 伸出了锋利的爪子， tail max set. Be still and tamed with the magic trick of staring into all their yellow eyes without blinking once. And they were frightened and called him the most wild thing of all. 直到小男孩 Max 用魔法驯服了他们，不许动。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盯着野兽们黄色的眼睛，一次也不眨。野兽们都害怕了，把他当作野兽当中最厉害的家伙。And made him king of all wild things. And now, cried Max, let the wild romper start. 而且啊，这些野兽们都拥护他为野兽之王。 Max 喊道，现在让野兽们都闹腾起来吧，哈哈。他们一起吼向了月亮，一起在树枝上玩荡秋千的游戏，一起玩大游行的游戏。Now stop, Max said, and send the wild things off to bed without their supper. And Max, the king of all wild things,was lonely and wanted to be where someone loved him best of all. 停下来，这个时候 Max 又说道，没给野兽们吃晚饭就让他们去睡觉了。野兽之王 Max 突然觉得有一些孤单，他想回到最爱他的人的身边。 Then all around from far away across the world he smelled good things to eat.So he gave up being king of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从遥远世界的另一端闻到了一阵香味儿。哦，那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放弃做这里的国王。 But the wild things cried, Oh, please don't go. We'll eat you up.We love you so! And Max said, No. 但是野兽们大喊道，哦，千万不要走。 要不我们会把你吃掉的。 我们是如此的爱你。 而 Max 拒绝道，不，不行。 The wild things roared their terrible roars, and gnashed their terrible teeth, and rolledTheir terrible eyes and showed their terrible claws. But Max stepped into his private boat and waved goodbye. 野兽们发出了恐怖的咆哮声，磨着尖利的牙齿，瞪着狰狞的大眼睛，伸出了锋利的爪子。 但是 Max 还是跑进了他的小船里，朝着野兽们挥手再见。 And sailed back over a year, and in and out of weeks, and through a day. 小船航行了一年多，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星期，又经过了一个白天。 And into the night of his very own room, where he found his supper waiting for him. 他终于回到了那个夜晚，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发现那儿还有为他准备的晚饭。 And it was still hot. 而且饭还是热的。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what a lovely story it is. 这可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妈妈对于我们的爱的好故事。那同学们，小朋友们，如果你做错事情了，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那你会如何获得爸爸妈妈对你的谅解呢？ Thank you for listening.